time. It's miserable and magical. Oh yeah.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Five。 王鹤俊会说话的狗上升四位。 我不愿为你再做一只会说话的狗，留恋你的温柔。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鸟，飞向远方，请你忘掉那些。 曾杰旅程下降一位。 你带给他想要的旅程灵感，也因他而变得缤纷。也许你依然不太沉稳，但赋予装点今后人生，许多时代许或完整，我还固守着每一次拥吻。 Top Three， 关玉坤千尊之一上升两位。罗旭阳陀螺保持不变。 Top One， 刘倩彤梨花炭摘得冠军。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欢迎各位在18:03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982 AM 927音频视频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静瑜。周准现在为什么是这么个姿势吗？ 哦，是这样，是很保守 冷是吗？ 这个直播间 就这样冷。 这个直播间现在已经热到一定程度了。 对，因为我们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哈，可以看到这么多的美颜大灯在打着我们两个。 嗯， 也希望您在上班路上，如果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想看看我们两个人长什么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今天我们是在唱吧平台直播的，大家在平台点击右下角的发现专栏，就可以在直播页面找到永远在热门上的活力982了。 没错，今天静怡的这身着装呢，显得有点秋天，也很漂亮啊！大家一定要多看唱吧里的她。今天你今天会有跟着歌曲一起唱的节奏吗？ 今天跟着歌曲， 有 看哪首歌曲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秋日的歌，包括有很多唱吧红人的精彩 MV 的推荐。但有朋友说，哎，如果我们没有装唱吧这个 APP 怎么办？首先要告诉你，你 out 了，怎么唱吧都没有呢？ 我是说我吗？我刚才找了一圈，我是下载过的。 对，你可能手机更新什么之类的。对对对，因为我们是一档音乐 live show， 所以到 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音乐达人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音乐故事，还有自己的一些作品哈。嗯、当然呢，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也会把唱吧红人的一些精彩的演唱的 MV 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对， 对对。 今天也是很多很适合秋天听的歌曲，但其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秋天的话，你要怎么形容这个北京的秋天？ 这个北京的秋天啊， 今年。 哦，这样问题，一个词是吗？ 对， 你先来，你先说。 没了。今年就是这种感觉，因为一夜之间感觉就到了冬天。 对， 其实秋风瑟瑟，特别的冷。嗯， 我说呢，就是好空气。 哎， 对不对？今天那个天气是越来越好哈、啊，但是很多人在秋天的时候会有一些复杂的感觉。有的人喜欢秋天的那种冷冷的感觉，因为乍冷还暖， 乍暖还寒， 对，是感觉的。嗯、然后有的人喜欢拥抱，有人喜欢发现新的灵感，有人喜欢单身，还有很多很多的风格会不一样了、 啊。是，其实用一个词来形容，哦、就是特别是文艺青年们到了这个季节会很容易伤春悲秋。 好、哦， 哎，那今天一开始在先声夺人板块要跟大家推荐两首和秋天有关的歌曲，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文艺大才子高晓松的作品。 对了， 好了，我选吴彦祖、哦、可以起片花了。 好的，谢谢。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我把你藏在哪里吧，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多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听两首歌都是才子哈、啊，真的是高晓松颜值担当、智慧担当的高晓松哦。 是因为高晓松其实他合作的歌手还蛮局限的， 哦， 一般只给他很赏识的歌手戏。 对，比如说老狼，嗯，对 对。但是这两个歌手呢，一位男歌手，一位女歌手，但是介绍出来全部都是一个关于秋的主题。 没错。 对，在此之前特别感谢清新播爱跟我们通风报信，有个好消息，说现在我们已经在热门的榜一了。对， 谢谢。 在大妈直播，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酒吧魔力工厂”。也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跟我们今天实时互动。 因为我看到第一首歌叫立秋啊，创作人厉害的人物朴树、沈庆、栾树，还有这个汪峰、李小龙， 半壁江山，这才真的是半壁江山加另外的半壁江山。 李小龙好久没出来，李小龙。 对，这是2000年的云字的一首歌曲，叫做立秋、 嗯、 这张专辑叫做春分立秋冬至，其实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说唯一没有的是夏至。 没错。 嗯，所以就是把几个都还蛮有感觉的季节罗列出来了。2000年的时候发行，到现在其实也有17年的时间了。 吉他手李延亮哈、啊，还有一些感触哈、啊，还有这个专辑的感触的主唱者，他就说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期间并不快乐，甚至非常难过和忧虑的，尤其是在录一首叫做《青春》的歌那一天，外面一直下着冬天的雨，他特别难过。这个天气会让我们的感觉有点荡哈、 啊， 然后想就这么过去，就像秋天很短一样，北京唰就过去了。 是，他就说好像自己的青春就像淅淅沥沥的小雨一样流走了，然后想呢，那就让它过去吧，反正呢，谁没有年轻过呢？最终有一天总会老的。 对，没错，来听听这首立秋的感觉。 手摸着 2000年的专辑，现在已经过去17年了哈，现在听这歌也非常的青春洋溢， 对 不对？ 很值得玩味。而且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因为主唱在说写这首歌的时候，包括在演绎的过程中，他非常的忧虑，但是其实最后呈现出来的还是一个很积极向上的， 对 符合秋天氛围的感觉。 是是，这个每个人到了秋天会有一些习惯性的，比如说秋天会进补，秋天会买一些漂亮的衣服，厚厚的羽绒服会披在身上。因为那天我收拾我的这个衣柜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衣服，很多次都没有穿过的衣服，现在可以穿上了，我觉得很开心。 瘦了是这样， 因为我以前胖过一段时间，就买过很多件羽绒服都穿不进去。 哦，到了秋天的时候，大家会做很多的事情， 对对 对， 包括有意无意的，其实更多是无意识的贴标贴秋标 嘛。吃羊肉涮羊肉是大家非常好的一个赞。 我一般在秋冬的季节会比夏天的时候要胖个差不多10斤左右。 你一点都看不出来。 哎呀，好开心！ 是， 所以大家要验证一下嘛，来的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 这个屏幕挡那些不太好。 哦、 对， 是刚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清新 boy 还有老朋友芝芝、阿明、敏敏都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 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互动话题。你了解哪些秋天的歌曲，或者说一到秋天你就想听哪首歌呢？ 我之前的时候特别喜欢听邱意浓，听了很多很多年。那个时候一听，觉得除了是崇拜张学友先生的唱功之外，我觉得这歌曲日本的先生写的也很好啊。 嗯， 有很多人去 KTV 唱这首歌， 对， 唱不了。 对， 气息撑不到那个点， 他一定要情绪很浓很浓才可以到。还有接下来的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跟他相媲美的，因为首先呢，这个演唱者本来他自己就很有功力，陈楚生，当年的快男冠军， 是的。 这首歌曲其实不是他自己的专辑的作品，这是高晓松的一张专辑，叫做《万物生长》。他当时在作品集当中加入了很多的歌曲，他有专门去邀请到陈楚生来唱 首 歌曲，因为他说他很喜欢陈楚生个人的一个音色。是，他也说陈楚生是一位新朋友，对他赞许有加，带来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同样，很多人都会拿它作为自己的昵称，包括也会作为自己的签名。其实这个词四个字本身就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 对，其实高晓松是一个特别喜欢才华的歌手的一个制作人啊，他自己也能唱，但是唱的确实没有歌手好听了。但他弹吉他编音乐是非常棒的。他为什么特别喜欢老狼呢？是因为他是交情也很好。有一次在这个录音间录老狼的歌曲的时候，其实高晓松是非常夸赞老狼，就在直播间里，就是那个录音间外面说，你听老狼唱歌就闭眼睛听了好了，一点都没有去，就是因为 不要睁开眼睛，反正颜值也没有多高。 好，可以的，就是晚上听老狼的歌确实有抚慰人心那种感觉。 对，就是很打心。可能以前听的时候，就是他那几首特别脍炙人口的《恋恋风尘》啊，《在我上铺的兄弟》啊，直到他再一次通过歌手的舞台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哇，那一首《虎口脱险》简直，你能想象着一个端着一大碗面对着电视的人听着流下了眼泪的感觉。我啊，一大碗面还能是别人吗？ 啊，对，跟你家乡有关系、是吧？ 好了， 来听陈楚生来自什么？ 这是《一叶知秋》，来自陈楚生演绎的高晓松作品集《万物生长》当中的一首歌曲。 的话，曾经牵着手说的一 下许多你想起的我，在望着什么，你张开的双手在等什么，你想我吧，在某一个刹那，你正面对一杯清 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周准， 我是静瑜，在我们的直播平台活力九八二上，刚刚是表扬一下歌手8630关注了我们的直播间， 感谢感谢， 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关注和分享这一次直播，每天下午18点都会在北京青年广播和您不见不散。 接下来的环节叫做魔音秀，秀就秀出大家的风采。现在我特别羡慕这些，比如说90后、00后的朋友，他们有很多展示自我空间的舞台。这个互联网真的是发展到了极限性的广播，你比如说很多的视频网站。还有我们的优秀的唱吧的歌手，对不对？ 对，像我们经常在这个平台上跟大家推荐很多唱吧红人的作品， 是， 你会发现他们有些人真的水平很高， 很高的。 而且呢，大部分音乐爱好者可能就不会把音乐当做一个自己的主线，但是把音乐当做自己的一个解药。哎，在工作累了的时候，或者说闲暇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特别开心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缝纫机乐队？ 看了， 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就有一种热血被点燃的感觉，当然出来了以后也就跟吃了一桶爆米花一样，感觉很撑，但是很快就忘掉了。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董成鹏嘛，大鹏哈， 对，大鹏， 我07年的时候参加快乐男的时候，他是主持人，你看人家的变化哈，我当了一个主持人，他现在当了一个导演。 哦， 他就在我旁边就当主持人，那个时候是他，就是那个时候我关注他不是从那个大鹏嘚不嘚开始，是从屌丝男士开始的。 哎，我们注意一下哈，有人是07快男的成员之一呢。 不是，那时候真的北京赛区嘛，有很多人，就很多很多的朋友，我觉得人的变化是很直接的，而且大鹏呈现的就是他的梦想。 对，我觉得大鹏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当代人对于梦想的一种态度和渴望，可能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现实的问题，但像他的第一部作品《煎饼侠》讲述了很多当导演的梦想， 是的， 第二部《缝纫机乐队》讲述了自己想要成立一个乐队的梦想， 是是是， 其实可能点燃了很多人心中的小种子，就比如说在学校的时候，以前高中的时候艺术节上看到我们学校第一支学校的乐队，我当然还记得他们唱的第一首歌曲是邦乔维的歌曲， 有， 然后当时弹完了之后我心想这是什么鬼，可是真的好有感觉啊，你知道一高中的学生每天听的都是些什么， 没错， 我们对都听周杰伦王力宏的这种，突然来了一首邦乔维， 对对对，很高级， 炸弹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 但突然就很向往，说哎呀要是我也有一技之长可以加入他们就好了。 其实在那个电影当中有一句对白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现在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想到什么时候醒来，现在我想什么时候睡去， 然 后就非常的直接的一个直击心灵的剧目啊！哎呀，说多了说到回来我们节目当中啊，是那侍郎啊，侍郎是一个网吧红人，是不是唱吧红人？ 唱吧红人，今天要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昨夜小楼又东》，昨夜小楼又东风，这是费玉清在《天之大》当中翻唱的一首歌曲。 是的， 对，也非常的适合秋天去听。然后这位小姑娘呢也非常的可爱，给自己加上了萌萌哒的特效， 再 来听听自己的演绎。 啊、 昨夜小楼又东风，这是来自唱吧红人侍郎的翻唱作品。 他们叫侍郎的名字，一个女生， 世界的侍郎 啊，世界侍郎 OK。 昨夜小楼又东风，春心泛舟已上心头，轻轻 又东风，这是来自我们的音乐爱好者侍郎的作品。 是的， 发现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姑娘，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有朋友表扬了，说小丫头不错哟，感觉声音甜甜的，样子也甜甜的。 我们今天有四个 MV 的推荐哈，一二三四四位选手，你如果觉得谁唱的比较好的，你可以投投票哈。 对，这是侍郎演唱的《昨夜小楼又东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扣一波一。但接下来这首作品啊，哇，就是刘胡毅演唱的非常经典的一首《从前慢》，就是来自我们唱吧的红人潘潘丽带来的一首《从前慢》。这是画家木心先生创作的诗歌，近几年也特别的受文艺青年们的追捧，特别是到了秋天，会发现很多人就已经把这个改成他们的签名了。从前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听听这个叫做什么名字，叫做潘潘丽潘潘丽的精彩演绎，是个女生， 她带来的《从前慢》。秋天演唱的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帕帕利带来的《从前慢》。特别是当他最后深情下来，一字一句的把最后一句歌词唱完了之后，真的有被他打到心的感觉。 对，交代得很清楚，这个调也非常适合他的演唱。如果二选一的话，我选第二位的歌手，肯定是会选他。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赞同周总观点的？如果 大家可以选一选啊 的话，扣一波二，让我们的直播平台活力982上，我们看看来，哎，侍郎和帕帕利，你更支持哪一位？ 是从前慢推荐完了之后，接下来这一首歌曲也非常的适合秋天去演唱。 这个岑宁儿啊，就是很多比如说现在视频网站上有一些小的视频的一个剪接，半月就是电乐就是追光者， 对 对，就是他。 对，因为等于说一部电视剧捧红了一首原声，这样的事情很常见。 是的， 但是一首原声带红了一部电视剧，这样的事情其实还真的蛮不太多见的。 岑宁儿很有意思，在微博经常发现自己就是现场 live 演奏的歌曲，他把那个他的空间很小，那个录音室，然后他连吉他的那个主身都露不出来，整个都一个吉他柄 一半。 对，然后他唱歌还是他不在乎形象的，岑宁儿是不在乎形象的一个歌手，他脸上有非常多的小点点，然后去参加某个歌手的一个 live show 的时候，他会跟着一起疯狂，他不像他是一个歌手的感觉， 就投入到音乐当中很享受。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讲，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没错， 因为你有无数的渠道可以让大家看得到你， 了解你。 对，没有机会看到你也没关系，你可以留出来，把自己的作品留下来， 对， 包括在再成熟的时候回头再去看，其实也是一笔财富。 是的是的，今天是刚刚说错了，有三首 MV， 一首这个 MV 的欣赏是理查德克莱德曼先生的一首钢琴曲，对不对？ 对， Autumn Leaves， 是 秋天的落叶。 我们要先听听追光者一个男生唱的， 是这是 Benko 带来的追光者电视剧夏至未至当中立夏的人物插曲，岑宁儿原唱，是非常委婉的一种充满纯真的感觉。 对， 我们来听听这个男生带来的追光者，如果你喜欢他的话，扣一波三到正在直播的活力982。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吹着狂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想要画你的手，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因为你有梦可做。也许你不会为我停留，那就让我站在你的背后。 来自 Berko， 他唱了一半就结束了啊，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带来的这一首演绎。其实男孩唱真的跟女孩唱感觉还蛮不一样的。 你的感觉是他在盯着你看的那几秒钟的时间，你会觉得是什么样的感觉？说心里话，有点不自然，是不是？ 有点不自然。 对， 可能年轻的小男孩表达感情， 对对对对对， 还真的蛮特殊的。 是的。 今天的三首演唱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侍郎、帕帕里和奔口。如果大家喜欢一的话，就可以扣一波一；喜欢二扣一波二；喜欢三扣波三。因为我们是一个给所有的爱唱歌的朋友提供这样平台的一个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可以看到很多音乐爱好者来到现场给大家唱 live， 也有很多我们把他们演唱的这个视频拿过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但如果您也想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欢迎您发送自己的个人简介加上一小段演唱的视频到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我们就会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是，其实我们每次看别人的视频的时候，都审视别人，会想到我们自己。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有些表情啊、习惯动作，也会非常直接展露在看视频的朋友的面前啊。 对， 这就是一个慢慢提高的过程。 真的是的啊、 哦。对，今天的三位唱吧活男们已经分享完了，接下来的时候要跟大家带来是一段轻音乐的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秋天的歌，但是提到秋天最有名的一首钢琴曲就是 Autumn Leaves 秋天的落叶，今天带来的也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版，我们一起来在这个秋日欣赏古典音乐带来的魅力， 好有那个 KTV 放古典音乐时候的伴唱的风格啊、哦！ 要不要来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厉害了， 看看感觉 厉害了。 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哈、啊。这个音乐人是我非常喜欢和欣赏的，有一次在餐厅吃饭的时候碰到过他，他点菜非常的快，而且是打包走掉的，一看是就比如便当啊，在工作室去录音的一个感觉、就是小柯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以前也是很清瘦的，现在两鬓全斑白，小柯的那个感觉，对， 是我音乐熬白了头发的一个感觉、 对， 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叫做小柯的北京秋天的黄昏， 对， 特别适合现在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要送上来的这首有故事的歌曲是来自小柯的北京秋天的黄昏。都说北京最美的时候就是秋天、你不能够错过，包括像刚刚我们在视频直播的平台上，如果大家在观看的话，也有切换到两张北京秋日的美景。对，不管是在钓鱼台还是在路边，或者说哎，你去了北京附近的百望山香山，你都可以感受到秋天。 日坛公园那张吗？ 有点像， 像不像那个银杏大道哈、 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秋天的时候在北京赏红叶的一些地方。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用那个这个唱的软件去听歌的时候，一个歌很红，999家的评论，对不对？这首歌好像刚刚静音跟我说没有到999家， 没有到999家，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就是说，为什么这首歌没有999家，就觉得很不公平，算是没有被发现出来的一个遗珠。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翻出来很多这样的歌曲来跟大家其实做一个分享。 有些朋友留言对这首歌的感触哈。你来说一条吗、 比如说 Gabadin 他说，秋天和爱情仿佛总是相依为命，那一年你是懵懂的少女，我是桀骜的少年，在情窦初开的年龄，我们却用尽了一生的力气相爱在一起，后来我们长大小心翼翼地爱着其他的人，在某一个秋日金色的夕阳下，我朦胧地以为你还在等我回家，你哭了而我也流泪了。听到歌曲的时候，如果他真的打动到你，那你就会变成一个诗人。 对，我要考过这位朋友说，这歌多适合一个人拎着橘子走在刮风的秋天的黄昏。 赶快去买点橘子。 橘子红了是吗？ 来听听看，来自小柯，北京秋天的黄昏。 记得吗？那天你等着我回家，就在北京的秋天的黄昏。穿着红红的衣裳，和你出门时化的妆。 就在北京的秋天的黄昏。 我们再分享一个朋友的留言哈，他这个名字起得特别文艺和有环境感，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小李的电影吗？ 他说炎热的秋天来来回回的往返着北京和保定，戴着口罩，戴着帽子，穿着大大的衣服，一个人在站台上反反复复听了上百遍这首歌，就是来自小柯的这首北京秋天的黄昏。不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自己失恋，而是一种对过往的告别。因为这首歌的心境告诉我，看过往的人的确远了，有的人远了，有的人不得不留在那一段时间里，他们再也跟不上来。 对，都有些心灵的感触哈。一首音乐呢，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也好，激发我们心中那个小东西迸发出来也好，都是音乐的力量。我们希望发现好音乐，让音乐多带给我们一些正能量是最重要的了。 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秋天的歌，也希望您在秋天听到这些音乐，能够有一些些丝毫的感触、 是的， 感想和开心的感觉。 迎接美丽的冬天吧， 冬天要来喽。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对不对？ 对，时间关系，就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到这里。每天18点钟，在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都和大家分享最新、最好玩、最有意思的音乐故事。那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们明天再见了，拜 拜。 拜 拜。 非常完美，因为你是我的宝贝。